冇錢買酒啊！我今晚啊點樣過啊？冇錢買煙啊！我今晚又點樣過啊？要食西北風啊！講理想又有乜嘢錯？ 系咧，即系讲理想有咩错咧？即系多谢网友提供资料，唔会有错啦。但系未讲提供资料之前咧，都系讲嗰样嘢啦，冇错。呢一集又系我一个人做嘅。咁点解系咁咧？咁当然系我又最简单啦，就因为年近岁晚啦。咁我屋企咧就好多嘢搞嘅，每年都系嘅。啊，我几个细佬就唔理呢啲嘢嘅。咁所以屋企嗰啲大小事務啊，咁噼里啪啦咧，都由我呢一個咁嘅有哮喘嘅病人去做嘅咁樣。咁當然啦，我都好樂意做屋企嘅嘢。咁即係好鬼多啊！由小至利包利是封啊，每年都我要買幾個特別嘅利是封俾啲特別嘅親戚朋友噶嘛。咁大至到買啲罐頭鮑魚啊。嗰啲好平价嗰啲啦，当然系嗰啲茄哩瓜啦啦咁样，仲要买啲猪肉干、牛肉干啊，嗰啲全部都系我搞嘅。咁呢个年尾比较，而且呢个年尾仲比较繁忙添啊，咁样冇办法啦。咁暂时就都系一个人顶住先啦。咁第二样就因为恩仔啦。咁恩仔嗰日同我讲，佢唔系呢个唔做啊，佢就话呢啲牌咧。就好好忙，即係年近歲晚啦。其實一路年近歲晚，每次都好忙噶。我記得上年年近歲晚，阿恩仔都好忙噶，係咪先？咁我係迫於無奈都要揾佢做節目噶咁樣。咁即係加上而家恩仔即係使錢大咗啊嘛。你見到佢啦，一陣間入鬼書場，一陣間又去 CP， 一陣間佢仲要做一件飯盒，有時約佢去深圳搞下嘢噶嘛，係咪先？咁佢有佢唔止一件飯盒嘅。我嗰次出去食宵夜喺度見佢另外一件女嘅。啊，咁樣當然，咁嗰啲唔使表，因為佢未得佢同意㗎嘛。或者我搵日同佢做節目講下啦咁樣。咁而家即係解釋下恩仔點解要咁多嘢做先。咁其實呢佢同我講話而家佢嗰個行頭好卷。即係佢做嗰啲工作呢係咩嚟嘅呢？老細又係佢。伙计又系佢，度尺又系佢，买料又系佢，装潢又系佢，佢一手包办成个流程嘅。咁啊，佢啊，即系做咗啲咁啊，通常佢太太帮佢接作嘅。咁太太帮佢接作咧，咁啊，佢啊，净系你问作得啦。咁啊，但系佢使嘅钱咧，就喺另外嗰度做嘅，即系佢另外要使嘅钱咧。即係佢就會接啲私幫生意，咁接私幫生意啦，咁即係喺佢太太幫佢接咗主力生意之餘，有時間咪做啲私幫生意囉，咁靠私幫生意嗰度搵錢而去玩嘅。咁但係而家你知啦，又卷啲嘢又乜嘢，佢又多嘢玩，多嘢玩，咁佢就要做多咗好多私幫生意，佢做多咗呢啲咁嘅私下接嘅單啦，咁就形成佢好忙咁樣。咁忙就咁樣，你忙嘅話，我又冇理由成日要求你話夜晚出嚟做節目嘅。喂，你知唔知幾點做節目？我哋試過夜晚11點先做啊。咁首先一來我會覺得肚餓啦，而且恩仔又係佢係等埋我做完節目先至食嘢噶嘛。咁當然我哋每次錄嗰六集節目咧，咁都係兩三個鐘頭啦。其實你見到嘅時間係個零鐘頭，其實唔靜止㗎。即係我哋之前之後啊，都要有好多準備啊。其實我哋每次錄一集呢都要成4個鐘頭左右啦。即係每一次錄咁多集節目啊。咁我通常就係錄三集前站，就三集視頻啦，即係 YouTube 嗰邊啦。所以呢，咁嗰度你其實基本上都係10多分鐘一集，咁你會覺得係哎呀，咁嗰度加埋都係個半鐘啫，或者2個鐘頭唔覺，其實唔靜止㗎，即係前後傾下，有少少要傾下，嗰啲加埋都要做，都成2、3個鐘頭㗎。咁譬如我有時11、12點，冇12點 咁有時十一點鐘做，咁做兩三個鐘頭，做到兩點噶咯喎，食埋宵夜就兩三點噶咯喎。咁其實某程度就真係會令到都幾辛苦啊，咁樣做法。咁啊，一月就而家多嘢做啦，咁就無謂阻住阿恩仔揾錢啦，因為恩仔有錢，佢先有得上去玩，有得上去玩，咁先至有啲料俾我。因為好簡單，我諗過㗎啦，佢講嗰啲沙嘴場咧，我唔係咁有興趣啊。即係我可能只會陪佢一次半次，叫見識過我就算㗎啦。啊，咁樣既然係咁嘅話，咁真係要靠佢去玩啦。如果咪靠佢咁玩咧，就咁你梗係咁佢都要揾錢呀。俾時間揾錢咯，啦，所以咧，如果盡可能咧，呢、這個月唔好呢個月咯，睇下邊日得閒先至揾阿恩仔做節目啦，啊，咁啊就所以咧，就呢排咧都會暫時係小弟 YouTube 嗰邊又係小弟做一條做住先，咁戰南呢邊又有一條做住先，咁希望啲網友唔好炸人啦。呢段説話我會分兩次都講啊，踩喺 YouTube 嗰邊我都會講一次。咁開頭我就講啦，講乜正題啦。開頭我就話多謝網友報料啊嘛，核報咩料呢？原來咧我哋講啲鬼市場咧，唔淨止沙嘴嘅喎。咁咧我哋有位網友啦，咁其實無謂我又唔點開名啦。咁我叫做闊少啦嘛。咁啊闊少咧就早排咧，因為佢聽咗我哋嗰幾集。講鬼市場嘅，咁佢就俾咗個 message 我，佢就話牛哥啱啱聽到你講完沙嘴，感覺同沙灣而家一模一樣。咁沙灣大家知道係咩嘢啦？其實都係屬於偏遠嘅二線啊，二線到唔多啊，一線尾二線頭啦。咁嘅地方嚟嘅，以前我哋都有一段時間成日去沙井玩噶啦，因為嗰度平啊嘛。咁、我自己有機會我就係可唔可以講喺沙井重溫啦，我都可能會講少少俾大家聽下，等大家緬懷返以前喺沙井往事係點樣㗎，嗰啲到時先講啦。咁佢就話呢同而家沙灣玩一樣，沙灣唔係沙井，沙灣啦、又話要相熟經理帶去啲無招牌嘅唔同嘅地方。咁佢上年呢就到而家就去咗成五六次啦，即係唔多每次呢都唔同嘅地方，咁證明嗰啲嘅場所即係雨後春筍咁㗎喇喎。而且個個人坦白講，你次次都唔同，咁其實真係可能好密集㗎，可能一個團體可能有四五間㗎喎，即係唔係四五間房呀，係四五個標定呀，我會覺得。咁啊呢度唔講住啦，咁佢就話呢細房嘅低消咧就1000蚊左右，1100蚊左右。女咧就多數係18至25靚妹，200蚊就50分鐘。夠鐘又係會同你講續唔續鐘，然後唔同地方，但係都係簡約嘅裝修。K 歌又睇地方而定啦，即係我上次啊，我喺節目度講嘅都話，喂，諗下先咩歌先。即係我有個理由會咁問，就等我讀完佢啲嘢，我就話先俾你知點解我啲 K 歌嗰度要即係要睇清楚。有時有啲嘢好啊，而家大陸嗰啲機房話聲咧。咁咧佢話 K 歌咧就睇地方啦。咁佢話佢哋新年除夕就國外咗一次，有一間咧就大陸啲新歌咧綜藝唱得好新嘅啲歌。抖音嘅新歌都有，抖音新歌喎，即係嗰首唔知乜嘢，咩匆匆有人有餘嗰首啦，咁我收到嚟一場喎，咁但係有一間咧就得翻啲老歌激死，呢個其他一個網友嚟嘅料咋，即係其他嗰啲我因為其實一出咗嗰集之後咧，其實有不斷有啲網友報料俾我聽，咁嗰啲就冇呢位網友講得咁詳盡，咁我啲眼少少。有時間咪講啦，冇時間都可以唔講嘅。其實咁咧就點解我 K 歌有啲 K 歌可能緊要咧？即係而家咧有啲 K 歌咧，你只要花到場， 咁咧佢又可以攞 YouTube 啲歌出嚟攞嚟唱嘅，即系 YouTube 嘅嘢有边首歌？即系你知咪有啲歌系净系得 YouTube 先有嘅啫，即系有边几首咧？飘向北方啊，净系呢首歌就好似 YouTube 先有啦。咁格楼机冇嘅，咁你但系如果你 YouTube 攞落嚟个格楼机度咧，佢会瞄咗把人声，剩翻纯音乐俾你嚟唱嘅。咁其實某程度你有乜嘢歌都有喎，即係如果你譬如我試過有一次喺深圳一笪地方唱機嘅，咁嗰間格樓機都唔算係新唔算係舊啦，但係佢都鬼鬼鼠鼠嘅，但唔係色情，即係唔係冇理賠嘅。咁咧佢就用個 YouTube 系統喎，咁佢可能翻一場咯，就專做香港人嘅。咁佢啲歌啊全部都係YouTube， 咁唔停止啦。咁香港啲 party mom 全部都係用嗰啲 YouTube 歌㗎喎，咁其實嗰啲歌就新又有舊又有㗎喎，你搵到就得㗎喎。咁佢入面有啲歌，即係中中游人有餘嗰啲歌呢，佢即係冇得唱㗎嘛，咁你即係隨時搵得到俾你唱㗎喎。咁其實幾有趣，咁譬如你鍾意唱歌，某程度喺嗰啲地方玩呢，咁又幾掂喎。咁所以呢，有時呢去啲地方玩唔係一定要女嘅，咁譬如你鍾意唱歌，咁有啲歌你入邊度又搵唔到，咁其實 YouTube 就係 YouTube 有嘅，咁其實可能有啲場呢都有嘅，就取咗最簡單㗎啦。其實香港呢99%嘅嗰啲 party mom 呢都係啲翻版㗎啦，到時係都係要用呢啲咁嘅歌嘅。咁其實香港嗰啲你只要唔去啲大型嗰啲 New Way 啊嗰啲地方唱呢，你去啲包啲蒙唱呢，都係可以搵到一啲好撚硬門或者淨係 YouTube 先有嘅歌㗎。咁其實呢個係我俾大家出去玩嘅貼士啦，所以唔係一定要下下都要喺特玩啦咁樣嘅。其實即係鍾意唱歌就得，唔鍾意唱歌咪就咁邊度玩就得啦咁樣。咁順帶一提啦，咁呢位網友呢阿富少就講嘅，佢話啲女呢就200蚊就50分鐘，即係平時就平過阿恩仔距離玩嗰啲300蚊50分鐘㗎喎。咁因為恩仔呢有玩過嗰啲喺沙咀啦，佢話有啲100蚊50分鐘嘅。即係其實呢啲嘢好語有遵信咁樣㗎喎，即係其實好多地方價錢到都唔同。咁除咗阿闊少同我講呢，原來向西村都有喎。咁有網友同我講過，即係啱啱有啲網友就會話：我聽咗啦，你話有呢場，我喺向西村都玩過喎，咁樣嘅。咁我有網友都有啲網友會咁樣同我講，即係話：喂，可能呢啲咁嘅場唔淨止向西村嘅咯喎，咁可能羅湖村又有，福田又有，沙井又有，沙咀又有，上下沙都可能有喎。即係可能去到好多好密喎，咁價錢就唔定啦。即係我估計暫時都係由100至300蚊50分鐘左右，100至300蚊50分鐘啦，基本上就呢幾個價錢上上落落啦。質素就睇你咩形式定啦，譬如你有時諗住搵人陪下飲酒最好㗎啦，咁突然間細房兩三個或者兩條友，咁你咪嗌條女過嚟陪下囉，傾下偈囉，咁其他嘢就長經㗎啦。其他嘢你唔好即長經，唔好喺啲女面前經，咁你可能攞揸到個微信，跟住咪試下睇下肯唔肯外賣囉。咁坦白講，呢啲好似18至25歲嘅靚妹，唉，你話肯外賣我都唔信啦，你就只係可以喺度可能真係咪咪摸摸啊，點點噹噹啊，攬攬錫錫，我都覺得應該有啲難度啊。不過唔緊要啊，即係有時乜嘢都要玩下嘛。咁而家就介紹咗啲場俾大家啦。咁其實我哋係可以，即係如果我有想玩呢，我哋係可以將啲爹哋啊、經理啊介紹俾大家嘅。咁你可以你聯絡我啦。咁譬如我咪搵下長毛咪嗰啲經理過嚟俾你哋囉，即係恩仔嗰度玩嗰啲經理俾你哋囉，咁可以 大家有得玩啊！如果你有料報，你都可以報俾我啊！咁咧有時等我好似啲日子咁，一條友做節目，咁都有啲嘢講啊嘛，係咪先？好啦，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，咁啊希望啲網友繼續買神山虎啦，繼續打賞下啦，咁啊練緊水馬啦，大家即係揾多個錢磨下身啦，好啊！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，下個禮拜再見啦，拜拜。